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大学的春秋，故乡的冬夏，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方向。我心底惦念的人，你还好吗？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感情记忆。 看见未来，生而不同。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浩兰，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南京大学和蜻蜓 FM 共同推出的青春联盟周末版《家书情感线》。 大家好，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一心。从前的我们将真情化为一封封家书，字里行间满载着爱意与思念，而现在的我们呢，将家书化为一段段声音，声声承载着回忆，句句流淌着思念。 没错，从前呢，家书是思想与感情的沉淀，从生活中汲取到的点滴转化为家书里的每个字句标点。现在透过声音依旧传递着家书中所蕴含的那份温情与怀恋。本期节目将继续为您带来可以听的书信，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同学们写的家书。首先我们带来的这封信是来自江苏的苏锦同学写给爸妈的一封信，题目是不好意思，双十一我不过这个节。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我 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叫苏锦，来自江苏淮安，我在南京大学读书，这是我给妈妈写的一封信。喂，妈，快双十一了，钱不够用了。喂，妈，在吗？我想买件大衣，回头可以给你报销吗？喂，妈，我想买点花茶，最近天干气燥，想养养生，那个你能帮我代付一下吗？妈妈，回顾最近跟您的几通电话，好像所有的话题都是买买买，仿佛这个十一月我和你之间最大的事儿就只有双十一。前段时间学费政策有所调整，我给你打了电话，抱怨学校调整政策赶了不巧的时候，一下要补交3000多，双十一都没法好好过了。你笑着跟我说，怎么，我和你爸还会让你上不了学吗？没事儿，一会儿就给你打钱，想买什么你自己就去买。不一会儿，我的手机里就收到了工商银行进账5000元的通知。收到钱的我愉快地打开了淘宝刷了起来， 甚至都忘了在微信上回复你们一声谢谢。昨天你给的生活费快用完时，我又拨通了家里的电话，我跟你说什么天变冷了要买大衣，天变干了要买保湿乳，总之就是绕不开双十一的买买买。你突然问了我一句，要不要最近回家看看，奶奶搬了新家，小妹会走路了，大家都很想你呢。我一愣，想了想还是说，哦，我忙着呢，没空回去。挂了电话之后，我就开始有点后悔，我忙着呢，我忙些什么呢？每天打开双十一淘宝推送想着买什么东西，忙着取快递，周末和朋友出去吃吃喝喝，忙着和你们打电话催生活费来为我的双十一购物车买单。我把双十一的这段时间过成了我最重要的节，血拼的时候我一点都不马虎，而一年中重要的四季八节，我却和你们马马虎虎地敷衍过去。和你打电话也不是问问家里的情况如何，你和爸爸有什么开心的事，突然感觉自己和以前特别鄙视的啃老族有什么区别。用你们的钱去追逐物质生活享受，忙着一些不知所以的东西，没有什么经济基础，还自诩自己有了独立的能力。用着你们的钱，心安理得地刷淘宝，却对你们没有半点关心。我想，如果有像我这样的孩子，我该是什么样的心情？其实双十一在什么时候，到底淘宝搞什么样的活动，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我开始变得有点浮躁，甚至物质，和家人的沟通少了，一个人静静思考的时候少了，我开始反思怎么样关心你们。我买了这星期回家的车票，我不要让双十一成为我快递爆棚、物质欲满满的节，我要回家和你们聊聊天，把每一天都过成中秋节般和气而美满的感觉。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下期将继续由我和我的小伙伴为您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 最好的人很快乐，坚不可摧。 现在呀，这双十一呢，已经成为了全民的网购节。 哎，浩兰，你今年都买了吗？ 买倒是也买了，我给我老爸呢买了件大衣，给我妈买了一个新的洗衣机。其实大学那个时候啊，我也跟这个苏锦一样，很少打电话给爸妈，也很少回家看他们。那会儿呢，总说自己忙，啊，忙着学习，忙着谈恋爱，忙着各种各样的事儿吧。其实现在想想，就是唯独把父母给忽略了。那工作以后才渐渐醒悟过来，这个陪伴爸妈的时间还是挺短的。 是啊，都说只有自己做了父母，才能够真正体会到父母的不易。当你在吃喝玩乐、旅游购物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父母正在为你辛苦打拼呢？当你接起父母的电话时，正要不耐烦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父母思念你的心呢？那下面这封信是浙江金华的星星同学写给爸爸的一封信，名字叫做《学会了西红柿炒蛋，却没有学会如何让父母真正放下心》。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大家好，我叫欣，来自459公里外的浙江金华，这是我写给爸爸的一封信。欣，你过来帮我换个头像。啊，我在。好好，行吧，你等我一下。啊，没事没事，下次再换吧。你在房门外缓缓转身走开了。你们生我比较晚，大概35、36的样子，因为打小寄养在外，初中就开始住校，陪你们的时间少之又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你用微信的第5个年头。我不知道是你真的老了，还是因为我一直没能好好教你学会用这个时髦的软件。相比于顶着12个小时的时差给儿子直播做西红柿炒蛋的那对爸妈，我想你和我妈暂时还不需要为我操劳到那般地步，至少我们在同一个时区，隔了仅500公里不到的车程。上了大学之后，每次和你视频都需要等很久才会接通，一次又一次，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节奏。同样的，视频开头两个男人总是要沉默很久，只是看着对方，我笑你也笑，等着我先开口。爸，看你黑眼圈又重了，是不是没有好好睡觉？有吗？我睡得挺好的。你呢？你有没有好好吃饭？你的脸怎么又瘦了？不啊，我每天都吃很多，晚饭吃了牛肉、鸡蛋，还有花椰菜。那就好，我和你妈都挺好的，你不要担心。好，那你们早点睡吧，注意身体，天气凉了，穿厚点。好的，好的，那你挂吧。到了20出头的年纪，我学会了给你们报平安，学会了报喜不报忧，学会了回家多做家务，也学会了在外好好照顾自己，但就是没学会真正让你们放下心。昨晚你打完电话，妈偷偷打字给我，说你又进入抑郁期了，和我视频是这几天来说的最多的时候。我想着能做些什么，可似乎除了多打几个电话，多说几句牵挂之外，再无其他。我一直都知道，其实你明白怎么用这些软件，就像妈偷偷告诉我的那样，你爸这个人聪明得很，就是年纪大了，人懒了，学会撒娇了。我催他好几次才会接你电话，这些玩意儿你和你姐熟悉，就只想着靠你俩给他倒腾来倒腾去。平日里你会不时地给我发几个不知从哪找来的表情，我苦笑一番，也只能回一一二。继而询问我是否忙碌，我像例行公事般回复几句，满是敷衍。或许微信之于我不过是聊天的工具，对你们来说则意味着所有，而我 就是你们的所有。年少时的我曾无数次后悔自己与你们拌嘴的无知和冲动，而今隔着屏幕的关切，成了远游在外的我对自己仅所能有的慰藉，也成了如鲠在喉的遗憾。这几年里，我眼看着你的病症没有好转，妈的身形也日渐走样，而自己在你们面前却始终像个孩子一般，没能变成一个大人。日常闲谈中，即便是学会了态度和煦，也还是忍不住犟上几句，然后自责不已。自责唤起歉疚，但又在时间流逝中淡去，循环往复，屡教不改。社会规训我成为一个本分守纪的人，却没教会我该如何与你们相处。我在繁重课业中自顾不暇，甚至差点忘记有你们的存在。我诗意怅然时期盼着你们的关怀，却总学不会主动给予问候。我想告诉你们我的心事，但更害怕让你们牵肠挂肚。我想我很爱你们，善于言辞的我却总在面面相觑时词穷，但这本就是该我先开口的啊。近日我总是写到深夜，卸下厚重的镜片从书堆中起身，瞬间侵入脑海的是开头的那一幕。可能你的儿子习惯在夜深时情绪翻涌，疏忽变得脆弱，忍不住臆想，如果哪天你们将离我而去，我该如何坦白我的内心。就像半夜向父母讨教做西红柿炒蛋的儿子一样，我们只是学会了如何做这道菜，却没学会如何让父母真正放下心，而这是一辈子的事。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接下来将由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继续为您带来关于家书的故事。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水淹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有人思乡不得归。摇篮摇啊摇，摇到外婆家，摇到风霜满满染白妈妈的发。摇篮摇啊摇，思念晃啊晃，现在我只想回家。 其实对于父母来说，他们也许曾经希望陪子女走过人生的每一步，可是呢，这孩子终究是会长大，会离家的。毕业之后，可能孩子很少回到家乡，很难经常回到他们身边去。所以，之后的四年，甚至是更长，每一次家人的相见，可能都是久别重逢。希望每一次的久别重逢， 大家都可以好好珍惜。 对，千万不要到了这个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时候才后悔莫及。你的陪伴是对父母最好的回报。那下面我们来听的这封信呢，题目就叫做这个中秋我最终还是订了回家的车票。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爸妈，在信的开篇，我迫不及待的就想告诉你们一个消息。我已经取消了原本和朋友出游的行程，订好了回家的车票，所以这个中秋我依旧和你们一起过。要说怎么好端端的就取消了原本的行程呢？这个我觉得有很多想说，却又不知从哪里说起，只好草草的归结为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在牵引着我的心思，不断地让我心生回家和你们一起过中秋的想法。现在想来也很奇巧，最直接的促使我拿出手机立即在网上订了回家车票的，竟是有一天在匆匆前去上课的路上，在经过一条学校大道时突然扑鼻而来的一阵桂花香。那一瞬间我依旧记得自己有些恍惚，好像是回到了小时候。每逢中秋，我们家的餐桌便会因为桂花酒和桂花酿山药之类的小菜而充斥着宜人的香气，又好像是我再次走在了一直会在中秋和爷爷散步的那条路旁种满了桂花树的河边小道上。我不知为何会突然想起这些，也不能说是每年中秋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恰恰相反，中秋尽管是传统节日，但它远没有春节来得热闹非凡，反而更是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压力的增大，与众多传统节日一样，沦为现在说起节日，我们的脑子里首先蹦出的是终于可以放假多少天了这样的代名词。但若是真要谈起中秋，其实还是会不自觉地浮现出点滴回忆。我依稀记得小时候，每年中秋节，我都会眼巴巴地盼着在中秋那天可以吃各式各样的月饼，盼着那份独属于月饼的香甜，也会盼望着晚上和爷爷在那条充满桂花香的河边小道上，映着明亮的月光，边散步边嬉笑，对对联。有时候若是有幸碰上爷爷的兴致来了，我还会被带着一起动手做只简易的兔子灯。随着我逐年长大，我们对于中秋节也越来越随意了，月饼的种类越来越多，但我们对吃月饼的那份期待却越来越少。吃月饼也不必掐着时间一定要在中秋节的当天全家一块儿吃，不过小酌几杯桂花酒，小食几口月饼，晚上在家中的阳台静立一会儿赏赏月，依旧是我们家的一个习惯。一直到去年我第一次离开家乡上了大学，也度过了第一个不在家的中秋，没有桂花酒，也没有特地去赏月，只是你们来了南京，我们相聚着一起吃了顿饭。就这样，我们过中秋的仪式越来越少，我以为我们对此也越来越不以为意。所以这次我原本想借着国庆中秋双假的机会和朋友一起出游，好好的放松一下，但真的想到不能和你们一起过中秋节，却会说不上缘由的感觉心里空落落的，有时候又很容易念起原来那些并不在意的中秋小片段。于是我在想，那些举家赏月、吃月饼和喝桂花酒的仪式，其实并不是中秋所需要的核心， 其中举家二字才是中秋的情之所在。真真切切的和你们聚在一起的充实感，是远比那些一到节假日就各种做活动进行促销，或是搞些以重忆古代中秋习俗为名的商业噱头要来得重得多，真的多。现在我翻看着朋友圈中朋友们发的一条条自己回家的动态，心里不再莫名地感到不适，取而代之的是看着归家日期越来越近的喜悦。偷偷告诉你们，甚至有时我还会不自觉地因此而笑出声来。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下期将由我的小伙伴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爆竹鼓声喊，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想家的情愫也许就在一瞬间，但是父母一直在那里等着你。所以呢，我们要常和父母打电话聊聊天，能回家的时候就回家看看。好了，以上就是家书情感线上半段的全部内容。下面进入一小段广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青春联盟周末版之家书情感线。 一封家书，情系心头，千万思绪难解乡愁。全国首档大学生说给父母的话家书项目全网倾情发布，发起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节目平台北京电台与高校广播站联盟，新媒体支持蜻蜓 FM， 携手运行倾听未来。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眼眼里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阳光经过，便拥有也失去着。 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大学的春秋，故乡的冬夏，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方向。我心底惦念的人，你还好吗？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感情记忆。 看见未来，生而不同。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八二青春联盟的主持人浩兰，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和蜻蜓 FM 共同推出的青春联盟周末版家书情感线。 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九八二青春联盟的主持人一心。上半时段呢，我们聊了一下有关追星的话题，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给大家分享同学们的家书。下面呢，就来听一听山东青岛的芳芳同学写给爸爸妈妈的信，信的名字叫做《致自己》，即使不被理解，我也要继续做梦。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芳芳，来自山东青岛，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571公里。这是我写给父母的信。妈，好久不见，你最近好吗？我知道你很想我，没事总喜欢到我的房间逛逛。你一定奇怪我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哎，这不是很明显吗？每一次我回家，曾经被我视若珍宝的几个大箱子莫名其妙的一个个消失了，里面可装着我追星6年来所有的专辑、海报和小卡。心痛之余，看着您平静的脸，我就知道他们一定都被您秘密处理了。我知道您看他们不顺眼很久了，但是求求您千万不要随随便便扔了，这些东西卖了可值不少钱呢。您一定会嘲笑我了，这些东西有什么好宝贝的？那是您不理解偶像对我们粉丝的意义是什么。大学以前，追星曾经是我的全部青春，从 Super Junior 到 Shinee， 从 2PM 到 XO， 从少女时代到 AXID， 韩国的偶像换了一波又一波，我的 idol 也换了一轮又一轮，不变的是一直在砸钱的手。您不知道，我曾经为了给 Shinee 的新歌打榜， 下午3点从学校逃课回家刷票。为了一张 XO 见面会的门票，我一掷千金，只为了远远看我爸一眼。比我更疯狂的人大有人在。这些年粉丝为了偶像买森林、送卫星、霸屏时代广场，这些行为连我听了都大惊失色，不得不感叹饭圈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也许在很多人的眼中，我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但是其实饭圈就像江湖，我们以社交软件为媒介，不同偶像的粉丝组成不同的派别，他们看似零散，实则内部分工明确，秩序规范。偶像出周边、出专辑的时候，粉丝团会有专门的购买方案，帮助其他粉丝代购产品。在诸如出道日、生日等重要纪念日的时候，粉丝还会自发制定详细的庆祝方案。从应援物的制作到 idol 的形象宣传，无一不包，事无巨细。曾经有人笑言，粉丝的公关能力恐怕比业界最好的公关公司都要出色。这一切努力的背后无关其他，只是因为喜欢而已。因为喜欢，所以我们愿意为 idol 砸钱；因为喜欢，所以我们通宵达旦刷票打榜；因为喜欢，所以努力，我们最终也成为了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追逐从来都不是虚无缥缈的梦。记得高中的时候，我一直在学校寄宿，每星期只能回家不到24小时，学习很苦，夜深人静的时候总难免会疲惫孤独。那时候我总会偷偷地摸出手机，打开 XO 的视频，看着他们练习，看着他们再苦再累也不放弃，看着他们忍着伤病坚持表演，最后终于拿到一位。我总会备受鼓舞，心情也随之振奋。那时候我总对自己说，每一个人活着都不容易，既然他们扛下了所有的苦痛，站上了演艺的巅峰，为什么我熬不下来？多少个濒临放弃的夜晚，我因为他们而选择了坚持。曾经一起追星的朋友跟我说，第一次看演唱会的时候就像梦想成真的时刻，看到他们就知道人是可以成功的。妈，追星真的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恶劣。诚然，饭圈有很多行为偏激的人，但是更多的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走到一起。有自学成才的外语大神，有北大清华的学霸姐姐，当然也有无数的小透明。我们买专辑、买演唱会门票，就跟你们买漂亮的裙子、买各种化妆品一样，只是在消费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们并不是洪水猛兽，我们只是一群被误解的普通人。妈，我知道你也曾经有过追星的岁月，只是我们的表达方式并不一样。有空，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怎么样？还有我的箱子您就别再扔了吧，那真的是很值钱的。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下期将由我的小伙伴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 打开窗，穿过走廊，下起雨来的弄堂，风里飘散的头发，门里空荡荡的家，我枕头下的梦想，我书包里的惆怅，他们等着我发芽，等到一地的落花。墨蓝色的降落伞在天空里那么孤单，飘向翻涌的人海，望着我被掩埋，那个青涩的男孩在岁月里那么孤单，蓦然跳下老旧茧，忽明忽暗的走远。 说追星就是真的是不理智的行为吗？那上期节目咱们也聊了一些有关追星的话题，那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其实追星并不陌生，或是当红花旦呢，演技担当啊，或者是颜值在线，光芒四射，对吧？但是父母长辈的追星经历我们却很少听闻，所以我们也不妨听听来自武汉的叶芳同学写给妈妈的一封信，题目叫做爸妈追星皆沸腾，而你们是温白开。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叶芳，来自武汉，我在南京大学，这是我写给妈妈的一封信。妈，我知道你和年轻人一样爱看电视爱听歌，没想到其实你对某些公众人物也怀着特别的喜爱，会为他们出现在荧幕上而开心，会为街边小店播放他们的录像而驻足。同为追星族的我，便想趁着这个机会与你谈谈如今的饭圈。 会追些什么明星呢？ 我比较喜欢孙俪啊，陆毅啊，还有马伊琍什么的。 那你追星的形式有哪些呀？ 也就看看电视剧吧，然后有空时间的时候会翻一翻娱乐新闻。 那为什么喜欢他们呢？ 我觉得他们演的电视剧都很好看，在里面演出的人物呢都比较有代入感，然后跟现在那些什么小花旦啊演的相比之下呢，我觉得他们演得更真实，然后我比较喜欢看。 追星给您带来的最大收获是什么呢？ 可以让我放松一下平时就是工作比较忙，然后看看电视剧什么的，可以让我放松一下我的心情。 妈，我常看见你在追剧，而那些剧里往往都会出现同一个俏丽的身影，那就是孙俪。每次孙俪一出新剧，你必定会追，甚至还为了能看到最新的剧情而买那些视频网站的会员，活脱脱就是一个孙俪的迷妹形象嘛。在你心中，追星不过是这些平常之事，妥帖的温度，理智的态度，一切都刚刚好。可在你之外，有无数的年轻人正在为着自己的偶像疯狂。网络上常用娱乐时代来形容当下，说我们这个时代将明星摆在了一个不正确的高度上，神化了他们。但我认为明星的高度往往取决于追星者的心态。我曾在微博上看到，粉丝们为了庆祝自己喜爱的明星的生日，花费了大量的金钱人力，那一颗夸张的卫星至今在我脑海里震荡。而杨丽娟作为一个悲伤的符号，永远留在了一页荒诞却真实的新闻上。追星文化总是让我感到困惑与不解，那么多年轻人像献祭一样奉献着自己的金钱青春，去追寻意识的皮囊和所谓的满足感，这样的追星真的值得吗？妈，我同学的爸爸也追星，不过那是另一种层面上的了。他的爸爸是70年代的人，据说性格比较稳重，人生唯二的喜好就是围棋与电脑，对围棋尤其痴迷。他的爸爸最喜欢的明星就是聂卫平了，那一位在80年代横扫了中日棋坛的天才棋手。 哎，阿根电台，哎，喜欢过聂卫平，聂卫平他们下的围棋在是为国争光啊。 那个年代，中国围棋长期处于日本围棋的阴云之下，而聂卫平横空出世，连续3年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9连胜。这带给国人的震撼可想而知，在国内也掀起了一股围棋热。我同学说，直到他7、8岁的时候， 他的家乡都还经常会举行全市围棋大赛，而他的爸爸每次都会参加。我想聂卫平对于我同学的父亲而言，大概是一种精神偶像吧。不仅以英雄的形象击败了嚣张的日本围棋队，为国争光，还将围棋传播到了全国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围棋并且参与其中。自己的爱好被一个人以这样的一种光荣的方式发展得如此淋漓尽致，大概会非常的欣慰吧。如今的饭圈生态可以说是十分多样，女友粉、妈妈粉，多种分类层出不穷。若说年轻人大多是颜粉，那么中年人基本上都可归类为事业粉。他们犯的明星年纪不会太小，一般行事低调，不爱炒作，却偏偏拥有大量忠实拥趸。是通过了解到你们，我才知道现在还有这样一种追星方式，它积极向上，带着一点朋友般的欣赏与尊敬。如果说现今的追星文化是滚烫的沸水，那你们所代表的追星文化大概是温白开吧。一切都是恰好的温度，都保持着最好不过的距离，平淡且真。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下期将由我的小伙伴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那些事儿。 来不及看你最腼腆的笑容，任性的时间却不肯停止转动，总在落幕后才学会如何珍重。他们总在流言蜚语言不由衷，突然我明白你有多孤独惶恐，泪水淹没了爱又在哪里降落。 我相信听了这两期的家书节目，大家会对追星这一话题有更深入的思考。其实呢，父母不理解孩子追星，大多就是害怕追星占据孩子大部分的精力，而忽略掉了学习和成长。所以对于子女来说，要学会跟父母多多沟通，多多交流，让父母知道你喜欢的爱豆有着什么样的力量，是如何激励你，鼓励你前进的，如何在你迷惘的时候帮你指引方向。我相信父母会理解你喜欢的人，喜欢的事。 对，没错，所谓的代沟啊，其实就是由于缺乏沟通，在认知上产生的分歧所造成的。这个沟通呢，是最好的桥梁，所以啊，我们还是要多和父母聊聊自己的想法，耐心地向他们讲解你的内心的主张。那您看，来自江西的小柯就给妈妈写了一封信，信的题目是爸妈，我也想喊出自己的未成年主张。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的小柯，我在南京大学，这是我写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爸妈，还记得前些日子我在我们家三个人的微信小群里分享了一个名为屋顶告白大会的视频吗？我还在分享之后，紧接着发了一条深受触动强烈推荐的感想。过了一会儿，老妈在群里回了一句，不就是青春时候的校园恋爱吗？没什么特别的。 而且这节目里的小孩子年龄都蛮小的嘛，日本小孩子有点早熟啊。看到这回复，我有些失望，也就不再想和你们关于这个视频多交流些什么了。但这些天，我还是会时常想起那些初中生迈上天台，大喊出自己那份懵懂却又纯粹美好的感情的画面。同学们聚集在教学楼下，为在天台上表白的学生加油祝福的场景。后来我了解到，这个告白大会其实是出自一档综艺节目，而这节目又脱胎于另一档综艺中一个名为《未成年的主张》的固定环节。我便耐不住心痒，把有关这个环节的合集都看了一遍，看那些学生不受束缚地说出想说的事，不仅仅是告白，也有吐槽和各种各样的奇特念想。看完后我心情激动了很久，我还是决定要告诉你们，我看着那些学生们勇敢尝试、真诚坦白、大方拒绝时的感动，和与同龄时的自己相较后为自己感到的一丝遗憾。回想起来，在我挺小的时候，外公外婆就开始给我立意，像是站要有站相，坐要有坐相，好的东西要乐于和朋友分享，不能动不动就哭啊之类的规矩。我听话地照做了。开始读书后，不管是在校内还是在家里，我得到的评价基本都可以概括为是一个成绩优异的乖乖女或是好学生，让人很省心。倒不是你们明令禁止我恋爱什么的，我却自然地将其划分到这是那个时期不适合去考虑或追求的事，以致我的回忆中只有在收到告白短信之后手足无措的我慌忙草率地拒绝对方，或是暗暗抑制对优秀学长的仰慕。带着好学生和乖乖女的标签，我越发地害怕犯错，怕做了没有把握的事情后没有颜面。我也会更加注意言行，尽量地将与他人的交往处理得成熟。也不是没有过一些带着稚气又有些许冲动但十分真诚的想法，但大多都在自己对这些想法笑着摇摇头后抛开了。我有时会想，如果当时我坦言了这些想法会怎么样？会不会我就已经走过一个人的旅行了？会不会我能和仰慕的学长成为很好的朋友了？会不会我敢于明确又大方地说出拒绝了？会不会我的生活中又多了很多可能性？但转念一想，这又何止是我一人呢？尽管一些指引确实能让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少走弯路，可若是我们都能那么勇敢地试错，真诚地坦白自己的心意，那提及青春想到更多的会是那份勇往直前的冲动和纯粹坦诚的情感吧。更重要的是亦伴随其而来的对爱和责任的认知，对美好事物的体验和追寻，而不是像一些令人尴尬的青春剧中所描述的情感经历复杂坎坷，甚至有什么堕胎情节等的回忆，也不是只有一沓沓堆得比天高的习题册。那么多有关成年人的情感纠纷的新闻也会少不少吧。唉，想想真是有点不甘心呢。我也想喊出自己的未成年主张，但是在现在这个社交媒体如此发达的年代，能喊出自己的成年主张也是很需要勇气和真心了。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感谢收听本期的家书节目，下期将继续由我的小伙伴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 时间让我们能懂得，微笑带着眼泪才叫做值得，只为了一句当初许下的承诺，就算没有结果，至少曾经。 笑过，打开了那尘封的枷锁，过去又慢慢浮现，回忆如昨，走了多少路，曾经快乐也有过失落，只为最开始脱口而出的 那个小男孩大声说出的是勇敢，是自信，是只属于他们的青春主张。其实勇敢地喊出自己的想法，坦白自己的内心，大概就是每个人的青春时期的梦想吧。希望每一个你都能够也拥有这份勇气。 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几封真挚动人的家书，您是否也有家书想要寄出呢？对于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闺蜜朋友，还有心爱的他，欢迎你把想对他们说的心里话写成书信分享给我们。 我们的电子邮箱是 rbc@fm982@163.com。家书一经在982青春联盟平台播出，将会入选蜻蜓 FM 家书节目，透过互联网让更多的朋友听到你的心声。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浩兰、一心代表编辑冰凡，感谢大家的收听。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青春信笺，下期见。 一封家书，情系心头，牵揽思绪，难解乡愁。全国首档大学生说给父母的话家书项目，全网倾情发布。发起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节目平台：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新媒体支持：蜻蜓 FM。携手运行：倾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成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